我刚刚上课啊，看到有些同学啊，可能夏天就比较疲倦。那请同学一定要记得，我的课堂我是希望同学有一点点困啊，就要趴下去睡，千万不要撑啊。就是因为我的逻辑是这样子，如果你趴下去安心的睡，你可能睡个10分钟、20分钟就睡饱了，你就可以起来继续听课了。可是如果你不趴下去睡的话，你一直撑着，然后一直处在半昏迷状态，那这样子全部的时间都听课比较辛苦。所以同学一定要记得啊，有一点点困就赶快先睡一觉再说，好不好？啊，就是千万不要惊啊！我就说，因为我是觉得那样的惊是一个苦肉计啊，对整体的学习效益不会比较好，所以就睡饱就是了嘛啊。大不了下课时候跟助教存一下录音档啊，回去再听就好了，所以没有关系啊。那而且，但我是觉得我当年学中医的时候，我的老师在教的时候，我都会打瞌睡。那打瞌睡不是也是很正常吗？啊，累了就会困嘛。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麻黄附子细辛汤这个方，这个方。其实很简单的结构，但它的力道是非常好，力道是很强的。我们非常单纯的去认知麻黄，对不对？是宣发阳气，把你身上的这个寒气逼出去，这个都知道是不是？那附子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不给它任何坐标或者向导的话，附子大概就是直接温你的肾阳，对不对？把你的肾阳点燃。那么少阴经受寒受风邪寒邪干扰，以至于肾阳不能够舒畅。那这个在肾这边用附子把这个能量的本体把它补好，然后这个少，如果我们说有人体有一条经脉就是少阴经，对不对？那少阴经的，如果照十方派的说法，少阴经的引经药就是细辛。那这个细辛呢，它把粘在少阴经上面的寒气拨下来，那拨下来以后呢，就交给麻黄发出去，就是从肾里面把这个寒气推到最表面，然后让麻黄把它拔掉，就这样一个方，所以不会很难理解，对不对？那只是它的走法就跟太阳不一样，因为它已经凝聚在少阴了，所以就从少阴那边拔掉。好，是这样的一个思考。那至于说后面的一条麻黄附子甘草汤呢，那是这样子，这个到底这个麻黄跟附子之间是要用细辛呢还是用甘草，其实差别没有那么大。那主要是少阴病呢，这个刚开始呢就脉沉而反发热，就是少阴病发烧是可以，一开始的发烧是可以用麻黄附子细辛汤退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你一得少阴病，马上脉就这样啪就沉下去，那你就知道这个病已经是里症了，对不对？代表它的邪气已经深入到少阴经，你的脉才会突然沉，所以呢你就可以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把这少阴经的邪气马上拔掉。那为什么要喝始得之？因为你这东西再多拖几天就变成真武汤症了，就你的那个肾的整个机能，就是它入脏了，就是少阴它的那个筋上面的邪气传到，多放几天到了真武汤的时候，就是肾机能就不行了，就是身体有所谓的水毒的症状开始出来了，那水不能代谢了。所以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的这个症状，如果放一放不管它，大家很快的几天内就会转到真武汤去。所以麻黄附子辛汤就是刚得的这个时候可以用的药。那至于麻黄附子甘草汤呢，它是说呀，如果你感冒的前两三天呢，就算有一点少阴病的调子，你也可以用麻黄附子甘草汤来微微的发汗，它就因为二三日无里症复为发汗。这个地方这个讲法是说呀，有一些时候这个感冒是根本还牵连在的太阳比较多，再连到少阴比较少，所以你就用太阳的法多一点，用少阴的少一点。而这个呢，那甘草呢，把这个麻黄跟附子的药性联署在一起，让它们药性能够 相接就好了，甚至不要说是少阴经受寒邪了。但是因为麻黄附子甘草汤等于只是在道理上让我们知道这个方，实际上在临床我几乎没有在用，直接我就是麻黄附子辛汤或者是真武，所以我麻黄附子甘草汤我没有在用，所以我们就姑且放着好了。因为事实上就算你牵连到太阳病，用麻黄附子辛辛汤一样可以医，所以麻黄附子甘草汤的这个存在意义变得比较可有可无啊，所以就不管它。那我们如果要说怎么样这个用这个药的话，我要跟同学讲，我们外面的科学中药啊，你也知道附子张仲景的一枚，有些厂牌的科学中药就只放一两那么多。那我说过一枚附子的重量差不多在那个时代是比较接近二两三两的，所以附子太少，这个麻黄附子辛辛汤就变成一个很接近麻黄汤的东西，越吃越虚，这样就没有用。所以我凡是用麻黄附子辛辛汤呢，一律都是要让这个附子比较多，麻黄跟辛辛比较少。所以我的话就是自己调，就是比例就是麻黄跟细辛二二，然后附子放三，就科学中药用这个比例，然后那个或者用煎剂我用这个比例，就是我要用附子多一点才叫做医少阴病，否则的话附子一少的话我觉得简直是在医太阳病嘛。那如果是太阳病的话，你吃小青龙汤就好了嘛，那个麻黄细辛的效果在小青龙汤有它很能够发挥的地方啊，所以这一点呢同学就知道自己调，科学中药储备的话自己调。那麻黄附子辛汤的要诀是你一得少阴病赶快吃，然后比如说两个小时吃一次，每次吃两条，这样比较快，然后就这样差不多打个半天就可以把它打掉。那如果说你多拖了一天，那个喉咙痛就不一定是这个能够解决的了，就是喉咙一痛的那个瞬间，你实质的肉体还没有完全烂掉，所以痰邪只要一拔掉，它就停止让你烂下去就可以了。可是你多拖了12个小时，已经烂开了，那麻黄附子辛辛汤又不是生鸡仔，对不对？你不能让它烂肉复生啊，所以要赶快吃。所以这个麻附辛这个方剂是平常在家里面啊、哦、就要储备好一定的量，一遇到就马上吃，那不然的话之后就变真武汤症了啊。那这是同学要知道的第一件事。那另外呢，麻黄附子辛辛汤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几个思考。首先是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自己的体质是一感冒必少阴病的？有，应该有啊。有啊，我没有，就是说因为有些人感冒就是只要一感冒一定扁桃腺先痛的，这种人是有的吧，或者是只要一感冒一定是立刻就爱困，就是人的身体这个六经啊，有的时候某一条经可能因为你过去的生活生命史的某些因素，使得你那条经特别的虚特别的空，渐渐那个病毒啊就走到你身体里面，就觉得这条路已经开在那边要可以走了，所以肾经虚的人又不在少数。所以其实我们周遭的人很多人都是已经一感冒就立刻少阴病了，或者是这个人本来就很虚，那太阳病很容易内陷到少阴。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医太阳病的机会当然是有，我相信同学一定不会否定天下有麻黄汤桂枝汤症吧，因为同学都很多人都得过也医过。那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平常身体又很虚的人，你的因为有一种人就是这样子，他得太阳病的时候啊，你用麻黄汤跟桂枝汤，用或不用他的，用或者不用他的病都不会完全好，因为他的肾很虚，所以他这个很虚的那条肾经呢会把邪气吸住，以至于你的麻黄汤症、桂枝汤症、你青龙汤症，你把那个汗发掉一些之后，他一定还有一些残留，就是你用药去发汗的同时，对不对？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少阴吸尘器，把那个病毒再吸进来一点。所以不管怎么样都会转少阴的人是存在的，就是又会是麻黄发不干净的人是存在的。所以这种人干脆一开始就用麻黄附子辛辛汤退是断了，反正他的病就是会归病到少阴去嘛。这就跟我们说月经的女人就是要小檀胡汤算了，反正就是要 不管它什么感冒放在天，它都变成柴胡汤症。所以这也是一样，所以很虚的人感冒基本上就是直接用麻糊进去可以的。所以才会有一些火神派的论点，就像像那个不是火神派的派中之人，是类似这种开药手法，比如说大陆的王振龙先生，他就常常说反正什么感冒都麻糊心就对了。那我觉得某些时候是对的啊，他这个因为现在的体质会比较接近这个感觉。那或者我们说人很虚，很就是用麻糊心之外呢，还有一种感冒，像那个从前我有引过补充鸡汤的时候，我有引过一点那个日文的给同学，对不对？就是勿误药师方法口诀嘛，就是勿误药师，就是不要把药开错的啊，对不对？那他那个他就讲说，因为人体的肺为阳，那人的阳气虚的时候就很容易变少阴，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有人是一感冒立刻就肺发冷，用麻糊心，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型的感冒，你一感冒的那一瞬间，忽然觉得背上一阵凉飕飕，就用少阴，就用麻糊心，因为这已经代表你的身体是处在一个阳气不足。但不管你哪一种感冒，大家都会掉到少阴去。所以，就是你想想看，肺会发冷是因为命门没有火，对不对？不能够把这个暖水的水精之气推送上来你的肺。那你一感冒，立刻肺就冷掉了，那代表什么？代表你在感冒的这个当下，你就命门火就熄掉了，所以就一定是天道少阴。所以这是一个思考。那另外呢，就是啊，细心这个东西是能够驱除人体小范围的寒邪，这个我有讲过，对不对？就一整片的寒邪，你可能要麻黄、用附子或者怎么样的。但细心就是比较散、比较小范围的寒邪，寒跟身体的水结到一起的时候用细心。所以呢，如果你是感冒会作用在七窍上，就是人体的这些小范围的东西就有用到麻糊心，就借这个细心的可能。好比说一感冒什么症状都没有，一把脉就是把不到感冒的脉，可是莫名其妙一直流鼻水，就一感冒立刻就一直流鼻水，这个时候呢用麻糊心是可以的，就是补充阳气，然后把这个粘在你的这个七窍上面的这个邪气拿开。所以一感冒立刻就流清鼻涕的那种可以用到麻糊心。那我这个东西不是在说鼻子过敏啊，鼻子过敏那个用温和的补药穿肌补。那当然一感冒就喉咙痛的也是啦。然后如果要把这个东西再推过来讲的话，好比说细心这味药，它能够治疗这个七窍的阴实，那包括什么呢？你知道寒气凝聚的会多一块肉叫阴实，对不对？像有人那个得鼻息肉，有没有听过？就鼻子里面有息肉。如果你拿这个细心的单位科学中药啊，那我这是我朋友试验的结果，他告诉我的，就是把细心的这个单位科学中药当那个吸毒一样，就是按住一个鼻孔，用那个有息肉的那个鼻孔把细心吸进去，那细心能够把身体里面那个寒气跟人体的那个分离，对不对？他说这样的吸进去没有几天以后啊，鼻息肉就会开始出血出脓水，那个鼻息肉就会分解掉，就是它会就是光是一味细心擦鼻子哦，就可以让鼻息肉把它吸进去，就可以让鼻息肉这个变成没有药。所以这也是这一味药的用途啊。那至于说像火神派的这个小火神卢崇汉先生的医案，就有讲说很多人他的那个受到寒气，比如说掉到水里，就是冬天掉到河里或怎么样，或者出在外面吹冷风回家瞎掉了聋掉了，这都是九窍被寒邪闭塞的状态，都是用煎剂的比较大铁的麻黄附子细辛汤。也就是如果你是因为受冷而瞎掉或者聋掉的话，那就是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比较有效。那真武汤治疗的瞎掉聋掉是退化型的，这不一样，就是真武汤治的瞎掉聋掉是因为你老了， 那个不一样。当然我们台湾要遇到能够让你瞎掉聋掉的那个寒邪倒是不多啦，可是最近也多了，就是天气这么闷热，一身大汗去搭捷运的时候，我其实有点怕，就是忽然进入一个很厉害的冷气房还是有，或者是那种那个很强烈的那种大卖场的冰柜，就天气热得要死，冲进好市多去买牛排，这时候可能会中标。那个地方还是很厉害的，所以因为我们台湾有这个从极高温到很低温的那种可能性，那个时候还是会中，所以要小心啊。然后呢，那如果是那比如说有些人像细心呢，当然是在做十方医里面是说细心是治真头痛，真头痛就是说是脑子里面在痛的那种头痛是细心在医啦。所以同学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脑子里面在中间在痛的那个头痛就不是细心在医哦，所以细心不能包医所有头痛哦。那像如果是像三叉神经痛有很多种医法，有人是适合用葛根汤，有人是不适合用将来我们叫做萤火汤，附心乳的萤火汤，有人适合什么别的方。那头痛脑痛或者是眼过敏就是寒症的沙眼之类的东西，然后或者是鼻子过敏这一类的东西，如果是天冷则发作的话，记得哦，要遇到冷才发作的，那有希望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来医疗。但是如果是天热发作的沙眼，你拜托你不要来了，不要吃这个啊！就是天冷则发的这种五官之病，是可以用麻黄附子细辛的。那这个，那至于说，有人认为说，如果这个人啊没事啊，就爱打瞌睡，这件事情可以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疗。那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是在台湾或者美国这种环境的话，我觉得正确率会蛮高的，就是80%会有。那还有一些是不一定有效的案例还是会有，因为少阴有邪人会爱困，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但是人会爱困不一定是少阴有邪啊，这个是就像如果肝胆有郁，对不对？我们说胆热则耗眠，所以就是这个少阳区块不舒畅，那个人会很想睡午觉，就人觉得闷闷的啊，一直想睡觉，就胆虚则不得眠，胆热则耗眠。所以有的时候是少阳有热气积聚，以至于一直想睡，那这样子的话就不是少阴。那这个你可以从脉象或者是其他的征兆看得出来啊，就是你去推敲这个病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寻个源头嘛，就是当一个人很爱睡的时候啊，所以这个爱困这件事情，就是说蛮多的 case 啊，蛮多的情况是没事就爱打瞌睡就可以用少阴，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请勿用于学生身上啊，我就觉得。现在有些学校里面教的课真的还蛮无聊的，那种课你不睡你要干嘛？那个不是病哦，我就觉得那个能够一直醒着的神经比较不正常。但是这样讲有点过分，但是就是说，有些课真的很难让你醒来，就你会打从心底厌烦他的时候你就会睡嘛，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不要说什么上课打瞌睡啊，说什么哦，这可能是少阴，用少阴来提升的，不是的，就你要去修个比较有兴趣的课，这才是治本之道。啊，你们在讲吗？没有。那另外就是，我们说各种的小便不通，对不对？太阳病的小便不通是。你想尿尿有一些尿意了，可是尿起来有困难，可是然后或者是蒲灰散的小便不通，是你根本就是要尿了，但是尿的时候尿道好像塞住。但是少阴病的小便不通是根本就没有尿意， 就根本你的膀胱不满，就是你的那个肾根本还没有把尿放到膀胱去，所以就没有什么尿意，就少阴病的那个小便不通是尿意非常低哦，跟太阳的不一样。哎，这样有什么问题吗？哦，憋尿憋伤啊，那憋尿那个憋到麻木就是另外算嘛。哦，但是其实憋伤了自己会知道那是憋伤的嘛，对不对？那这不是少阴啊，少阴是感冒是突然而来的。哦，同学，如果你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学伤寒论，学到今天同学会知道这件事，我们非常注重这个病人主观的身体感。如果这个人连主观的身体感他都故意把它切除了麻木的话，那我们不要让他来看中医哦。那个主观的身体感在陈述或者感知上有障碍的，那请他到西医那边做详尽检查，让西医去医比较好一点哦。因为中医你平常因为要的加减，或者我该吃什么药，或者该怎么样，很多东西都要看当下你那个主观的身体感。那如果一个人主观身体感有问题的话，我不认为他是适合中医的客户哎。所以就像我的话就觉得今天吃一口什么就有感觉，中午吃多了胃经就会忍不住，或者这个含着吃一口就会多一点痰，然后什么东西吃了之后喉咙会塞或怎么样，就是什么食物吃起来都有不同的身体感。但是我觉得学中医理所当然就是这个样子嘛，渐渐你会去注意到这些事情。但如果你不开发这个感觉的话，那你不要学啊，就是好像一面在刺瞎自己一面都要学画画，就是那个好像不太可能的感觉啊。所以主观的身体感比较要紧。那接下来啊，要讲真武汤啊，就少阴的本症是真武汤。但讲这个之前，我今天要先跟同学说两件事情啊，就是要说一些这个季节这一年发生的一些身体状况。因为今年的五运六气跟去年又不一样，对不对？那我先还没有问同学，我先说一说我自己。我觉得啊，我往年跟今年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今年常常莫名其妙的会觉得两膝有点胀痛，你们都不会嘛，对不对？并没有哈，并没有。那我们知道今年是属于这个风木之气不够的一年，对不对？那所以肝的这个能量会不很够，那不够的话，这个气就会有一点郁结到，所以我的话就会比较，或许是我个人比较明显，因为别人产生的是另外一个症状，我要跟各位同学提一下，就是因为我是生在那个比较是精气比较重的那一年那个季节，所以我是荣平气比较重的人，所以只要天地之间木气不很够的，荣平气会变成比较金克木嘛，对不对？荣平气会克多芒气，这中医基础有讲为什么会克，我会变成很严重的状态。就比如说像今年那个，你知道精气是主张什么跟什么分开不要有关系，那木气勾芒气是主张什么都跟什么东西要结合在一起，这是不一样的能量。就像今年这个勾芒气一弱，我的整个人可以说是性格大变。就是往年我出去旅行喜欢跟朋友一起，我今年什么事都喜欢一个人，然后有朋友打电话给我都觉得很讨厌，然后不想接电话，然后把电话全部都关掉切掉。然后呢然后那个现在是几乎，我今年的情况是几乎是跟谁相处一下就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跟他绝交。他甚至不用得罪我，就是非常想跟什么东西绝交，跟什么机构有什么合作，就觉得啊，这个机构我要把它放掉，我再不要跟他合作，就那种很难抑制那种想跟任何东西都分开的那种情感啊，就在我身上就这个样子，就是个人的体质啦。我本来就已经是对人比较淡的那种人，然后一旦那个勾芒气不足的时候，就会非常严重这样子，就好像今年我不要活在人世间那种感觉就很严重。那这是一个 case 啊，但是我只是说今年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肝胆之气啊是不输的。然后呢，如你们想啊，如果今年是木气不足的话，对不对？你们可以想象今年可能发生什么事。第一个是 肝胆区块会比较郁结不通，对不对？因为没有肝阳去疏导它通畅的，所以我的话就是觉得说，哦，真的是就是今年胁痛到肝痛都有一点点，那我平常是不会有的。那相对的，是不是大家的这个肝的这个疏解毒功能也可能会变弱一点？所以今年吃东西要吃的比较不毒一点，就是你们要自己设法食物上小心一些啊，这是一点。那另外呢，就是今年陈助教跟方助教都跟我提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说今年啊，这些往年不会阳虚自害的人，今年会阳虚自害，就是坐在那边，明明房间可能也有开冷气，并不热，哎，忽然之间身上 一阵汗这样子。那这个阳虚自害这件事情啊，那陈助教前一阵子是用附子剂之外，有一次是用干姜附子汤才忽然把这个汗停下，就是因为用到干姜附子汤的意思，就是这个人营卫之气的这个胃气啊，哎，这个笔好像看起来那个。营卫之气的胃气没有掉的人会在比较是属于白天这段期间会忽然这样好像出一身汗。那这个胃气我们在教太阳篇的时候就有讲到，好汉山先生胃气有四个来头，对不对？一个是命门之火蒸动太阳寒水之气，对不对？保护全身。然后另外一个是少阳虚脉分支上去，对不对？疏布过来。然后另外一个是肺人的肺主表，肺里面的胸中大气其实就是胃气的一部分，跟它共鸣的。另外就是一个脾，对不对？脾这个东西它会吸收营养变成容器，对不对？营跟容是同的意思嘛啊。然后从脉管里面的容器透到脉管外面，这个脉管包括经络跟血管两者啊，那会变成胃气。那今年呢，木气特别不足。我跟你讲，木气不足的话，它就会从肾这个地方吸收能量，因为它是水生木，肝脏是肾脏的小孩，对不对？它会从肾那边夺能量，所以呢，今年会间接来讲，肾的力量也会弱一点。然后木气不足呢，三焦比较不通一点。然后三焦人如果肝胆有点郁的话嘛，胃口就比较差一点，吸收能力就烂一点，所以今年的那个胃气会有臭氧层破洞发生，好像就有一点理所当然了，就是人体表那层气会有点薄，稀薄哦，所以就，但是我也是后设，如果助教不生这种病，我也不会掰这种理论，这是掰出来的啊，但是就是说，当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就得跟同学提一下，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比较好？因为我们说本来木气不够，我们不是应该要补肝阳，对不对？让这个肝能够舒畅，但今年又不能这样做，因为今年的司天是太阴少阴君火，就是心火司天啊，少阴君火司天的时候呢，这个木是会生火的，所以呢，肝啊是会上火的。就像我们这种老烟枪就知道，这十年之中，只有今年是香烟在烟灰缸里面扭几下都洗不掉的。就是说，往年不会扭几下洗就洗了，今年我在家里面就是屡屡险些火灾啊，就是那个烟洗掉之后都自己都烧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每年的年气是不一样，那也就是今年这个肝火，这个肝木呢火化的这个动力很强的时候啊，那我跟同学要讲的是说，比如说像我家里面，我昨天教过各位同学这个逍遥散，对不对？逍遥散就很平和的中症啊，就是它有一点补血的药，阴阳两补，然后疏疏肝，这种药还是 OK， 它在一个安全范围内。可是因为我家里今年年初嘛，想说今年肝气不足，预备要肝郁嘛，所以就先备好药嘛，然后就年头就买了这个柴胡疏肝汤。那可是我吃柴胡疏肝汤就完全不能疏通，为什么呢？因为柴胡疏肝汤里面全都是行气的药为主，它不滋阴不补血的，所以那一个很容易就要火化的肝，就是发炎发火的肝 这个肝阳虚的同时，它的肝阴是更虚，以至于你用一个疏通肝阳的东西，马上你会觉得全身的血液被抽干一样，对，不但不能疏肝，反而觉得人很就是很燥很烦，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肝阴虚了。那这个事情呢，就像那后来就是早上班的同学，有同学他是因为得柴胡症，就是柴胡汤。那我们也都说柴胡汤是解肝阴的药，对不对？就是如果是某暴性肝炎这种阳实阴虚的肝炎，一吃柴胡汤就死人。那结果那同学就吃了柴胡汤，柴胡症呢没有好透，但是人就不舒服了。那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警觉到说，哎呦，今年必须要很小心这个解肝阴的问题。就肝血不足，肝怎么样去养肝阴？那平常我们都是说肝可泻不可补，所以这十年中的，其实应该不是说十年，应该是三十年一个周期，因为风木不足还搭配上军火四天，这样是三十年还是六十年才一个周期？啊、嗯，是怎么样？它的排列组合是怎么样？三十年啊。对，那就是说这样的情况就今年变成很特殊一点，就比往年我都说肝不必补，疏疏肝就好了，但是今年的肝倒是可以补一补，今年的肝可以补一补，因为今年的肝啊，它另外有火的那一头，因为木生火，对不对？所以火一旺也会把肝的能量夺走，那今年这个肝你不但要补，而且要化为滋阴的补。那这个那我那位同学呢，我就说，哎，有一个方，你不妨吃吃看，因为呢，这个方是平常我都不会用的，可能也就是为了今年这个特殊的情况用的。像我这个方，我下礼拜也要开始吃，因为我也觉得我在疏肝的过程里面把肝阴耗尽了，所以现在也是有点。但如果你们平常如果不想吃的方，你们吃酸枣仁汤也可以啊，就是那也有一定的保养的能力哦。那如果你们不需要用金方的酸枣仁汤的话呢？那我是推荐那个同学吃十方的那个一罐煎。那这个一罐煎我再抄给同学，就用了的话啊，就是说对于肝阴能够补，而且有的时候你肝阴补够，你的肝才能够疏通。那一罐煎是一个知道是几味药，但是药量我们没有那么严格的药啊，它是魏之秀，清朝的一家魏之秀发明的。那它是这个药我有抄给大家啊，北沙僧麦门冬，还有什么当归生跟生地黄，好不好？就好像我们的是这样，还有什么我的版本是用到那个枸杞跟川莲子，就是不是用陈皮，那意思是一样啊，就川莲子很好用啊，对，用川莲子不错。好，这是炼啊，那这个它的比例呢，我们抓个大概，因为当初这个方在创造它的时候就没有那么严苛啊，所以我们用钱来算的话，大概我用三钱好了啊，这个三钱生地先缓一缓，因为生地啊多少之间要看一下做那个人的体质，然后枸杞子用到四钱或者五钱都可以。那川莲子呢用到一到两钱之间。那身体要看你有没有血热，如果你的血很胖，有就是你的血热比较严重就用多一点，因为身体有些人用很重，有人是用到快要八钱一两哦，有人，但是我是不太喜欢在台湾开那么重身体啦，但是你们看情形好，有上火的话用也无妨，或者是你用那个我们煮肾气丸的老方法，你身体给他用八钱，但是你里面加两汤匙的清酒一起煮，那这样子的话就不太会凉坏，对不对？就是反正是滋阴嘛，那要滋阴的话你身体加身体就加盐酒啊。那我们肾气丸的这个煮肾气汤的煮法用八钱身体的时候是用一碗清酒，对不对？ 那你差不多加个半个饭碗的清酒下去一起炖，这样子的话，那个身体就不会把人凉坏，不然的话，有的时候身体会把人弄得血分太寒啊、哦。那一罐煎为什么叫一罐煎呢？因为这些药啊、哦，他们一起做一件事就是补肝。那我们很少把一个药真的就是把它弄成完全就是一条列车完全入肝去补的，就是一般来讲我们中医不喜欢在肝上面用这种补法，但是今年的话就是可以，因为沙参是一个清凉润肺的药，麦冬也是啊，就是滋阴润肺，就是好像你这个肝哦，肝阴虚的时候会怎么样，就需要在肺里面做一些功夫啦啊，肝阴虚的时候会怎么样啊，这个就是人只要肝阴虚久了，我想肺哦通常都会有点上火了，就是肺阴虚跟肝阴虚是有连属关系的，所以这个知道一下啊，就肝阴虚的话跟肺的阴虚是有连属关系，所以这个这一路药是这个有关联的。那至于说当归生啊，补血啦、啊，身体也可以多补血啊，也可以就是清热。那用方的话，就既补血又清热。枸杞子根本就是直接补肝补肾的嘛，而且是啊、哦，就是补的不是那么偏阳。那川链子是那种得那种肝癌的人很好的止痛药，就是跟川链子是一个疏肝气的药。那我们之后的课程会教到那个正肝洗风汤，他就会用川链子，他会告诉你川链子它在干什么。啊、哦，那这个有很多有名的有不少有名的医家都很会用川链子。那主要就是那这个东西，我总之说结果论就吃了之后你就会补到肝阴，那你那个烦躁的感觉啊就会减低。那个同学为什么他用柴胡汤我们会觉得他肝阴受伤了呢？因为他吃了柴胡汤之后就连续几天脚都在抽筋。那我们知道血不容津就是典型的肝血虚的状态，对不对？那所以那你要养肝阴不想那么麻烦的话，那你就怎么样，不想那么麻烦的话你可以用大剂的白芍啊，好，其实这也有一定的意义在，但是一罐煎就是这样子不太大剂的药，这样子喝一喝对身体还是好，你身体有没有会觉得有点好，人有点发燥有点烦，有没有？然后天气又那么郁闷，对不对？就是郁闷跟烦躁混杂在一起的感觉，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是一罐煎该上场的时候啊，这不是年年可用的药，这是今年特选啊。这日本人说的 Juno Kudamono 啊，这是什么？这叫什么东西？就是啊，他们是这个当季的好水果，就是三十年才有一次，让人觉得说哦，很适合吃一罐煎这样子。那今年一过，又是再度相逢，就是三十年后了、啊，所以就是。同学不妨趁这机会，如果有觉得又郁闷啊，然后又这个的时候，这个哎，我喜欢用水药啊，我喜欢用水药啊， 洗碗水， 这种都随便啊，就是盖过然后蹲一蹲就喝了就是了。我跟你讲，因为是补药嘛，所以当然是小小火煮久一点比较好啦，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小小火煮久一点，但是这样子一点点药也不是那么大包，用到慢炖锅也会有点太大阵仗了，知道？所以就煎药壶就是煮久一点就好，因为阴药嘛就不怕蒸发，所以越炖药会越浓越纯，是这样，好。阳药才怕蒸发嘛，阳药煮久怕它那个药力散掉，阴药没有关系，所以就是今年特选啊。如果这个啊，但因为有人在录影，所以要跟看影片的那边说，今年是2007年啊，就是如果有人明年才看到这个什么网络上的档案，对，就不要给我吃错药。哎，怎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 没有 你这样指很可怕，好像你八列没有拉一样，你在指什么东西？ 它是 白 蚁的、 啊、哦，白蚂蚁啊，吓死我。这样子指着没有拉的没有拉。 录音笔旁边是不是停了大概10分钟都没有飞走？ 哦，对还是打不到、啊、打完之后还没电的。然后 就是因为前阵我忘了跟哪一个助教在谈了，就是我都已经很可怜到现在才会在用散花单了，就是散花现在这个陈世卓的书已经治疗那个什么女人因为相思过度而发狂见到男人就抱上去的那种病的，就是我不管是跟哪一个人在谈什么事情，在提到都是要用散花单的，我不是在说别人，在说我啊，就是我记得我并没有觉得我有很够的盛气让我有很充分的性生活，就今年我并不是很盛气很够的一年，所以我在肾这方面我没有什么已经满了需要发泄的欲望，我没有，只是呢人的性行为除了肾方面的发泄以外还有疏肝的效果，但是我已经郁闷到我很想去，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很想去乱发生点什么事情然后来疏肝解郁，或许我肾没有这个实力，可是肝有那个郁闷，然后就跟助教谈，哪个助教我已经忘记了啦，他就聊，他就好像是该用散花仙丹啦，就是用很重剂量那种柔肝清热的药啊，就是那陈世卓医书里面有，就是要把那个发花痴的那个肝的郁闷散掉。那我在想，用散花仙丹以前应该先用这个啊。一罐煎了，把肝阴养好，好了，就是肝疏导一下，日子会比较好过。那这样会反，就是我根本就不觉得我有性欲，没有，就是这次几天并没有。可是我会觉得说，我该怎么样做，我才能够不那么郁闷，就那种感觉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而那除了这个滋阴药以外呢，除了这个一罐煎之外。还有一个方子，哎，你们同学有没有人今年比较会抽筋的？有吗？没有，很多人大家都摇头，有人有啊、哦。 我是那个价位逍遥散，就一直倒汗，倒得很厉害，然后来 是价位逍遥倒汗呐、啊。 对，后来那个 倒汗在哪？自汗还倒汗？对，倒汗是睡着以后出汗。 对，全那个床都 是。你睡着以后出汗。吃消炎药才。 嗯，那我吃了两个很快。 嗯。 那个大便就变成小，两面变成 大。哎，怎么会这样？ 后来我一个朋友，你是不是吃到生麻了？叫我停药，我停药两天，大便通畅，就是在倒汗，停药两天。 哦，这个倒是一个我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朋友这样子讲，我想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就是生，因为我们都说。醒着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出汗称之为自汗，那睡着以后出一身汗是盗汗，那 床单都 湿，对，床单都湿了，那一般来讲我们说自汗是阳虚啊，那盗汗是阴虚，那因为刚刚这位同学告诉我们的经验是很吓人的，因为加味逍遥散本来不是一个会让人阴虚的药，对不对？它甚至是有一点滋阴的药，所以也就是说，难道说这个当然逍遥散里面是滋阴的药是一点点当归，然后疏肝的药是一些些柴胡，也就是今年的状况呢，说不定那个柴胡跟当归对消灭，柴胡还赢哦，哦，可能是这样。 那个 它 有 滋补肝脾吗？滋补肝脾，对。哦，他说 我生花太多， 说是他知道那那个同学他说他朋友说这个今年的气药不能这样用生发太过的，那有没有人是补充一下是出问题啊？还好啊，但是就是有此一说了，就是今年的这个情况啊，一旦生起来的火很难再退下去，可能会有这种调性存在。那这个至于说盗汗。这个阴虚盗汗到底要怎么医这个问题啊？首先呢，如果到仲景方里面的话，阴虚就当虚劳医，对不对？小健啊，桂枝龙母吃久了，也就慢慢阴就不虚了嘛，对不对？那大鱼大肉吃一吃，对不对？就可以了。但是上一次有个同学来跟我讲，好像是说他吃桂枝龙母啊，人会发干发燥。那这样的情况是有可能的，因为桂枝龙骨汤它是桂枝汤再加龙骨牡蛎，对不对？我可以说桂枝汤还是偏暖的，那龙骨牡蛎也不滋润，那如果这个人身体已经很干了，你再吃这样的药，它真的能够 治阴虚嘛，对不对？有可能他在治疗阴虚时，他身体先干掉啊，所以就会有像他留下一个问题。哦，对了，刚刚说到那个一贯经的时候，记得啊，如果你这个人是那种比较寒的体质，或者是痰饮比较重的体质啊，就是说淋秽不干汤症这种真武汤症那种水毒啊痰饮比较多的啊，那或者是那个平常胃口就很烂的人，一贯经你就要小心点用啊，因为。就是如果身体已经湿哒哒的人，不适合用一贯煎，一贯煎是给发干发燥的人用的啊。而且我们还没有讲到真武汤，所以还没有跟同学分享一个点，就是说很多人的这个发干发燥是因为肾水上不来才干掉的，所以补命门火还有另外一个系统。不过就是上次同学呢就跟我说他吃了桂枝龙骨汤，那个燥汗没有好，就睡着以后出汗没有好，反而人就是好像发燥还怎么样。那个时候我对那同学说一句话，说哎，那这样子你那种不要去吃当归硫磺汤啊。可是我说了之后，我不久之后我又看到一些医案的一些记载，我发现我这样讲不负责。然后那个同学今天刚好是义兴会有事没来，所以拜托你帮我抄一抄转告他之类的啊。就是当归硫磺汤呢，就其实还有所谓的江湖一点绝存在，就是这个清朝的那个齐秉惠啊，他在那个《齐氏医案》的书里面讲到说，当归硫磺汤的那个做法上还有一点功夫，就是如果你不照那个功夫做的话，你要治盗汗要吃到天长地久。那它的功夫是什么呢？我们先当归硫磺汤的那个药味是是什么样？当归、熟地、生地、黄芪，那生地、熟地就是能够帮助骨髓造血的药，对不对？那当归跟黄芪就是当归骨血汤结构啦啊。然后另外呢，再加三个比较寒的药，就是黄芩、跟黄连、跟黄柏。我写简单一点的字啊，其实黄柏的柏应该不是这个柏，是比较复杂的柏。那这个一般现在根据中药或者是标准版本的当归硫磺汤啊，它的那个当归这一组药跟这组药的比例来讲啊，可能是这组药比这组药只多一点点，多一些些。可是呢，只多一些些的情况，这个药并不够补，因为我们常常说，以现在大家的体质来讲，好像就是你吃一两个附子，对不对？只要吃几口西瓜，今天的附子就无效了。就是寒凉药对付温补药来讲，寒凉药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那清朝的齐秉惠啊，齐秉惠是一个，我跟你们讲过齐秉惠是什么样的人，对不对？没有啊，就是齐秉惠是那个时候清代中叶的一个四川那边的一个医生。那这个人很妙，他的用药的手法啊，是就是那个，如果我们把中医看成武功家派的话，就是每一派有每一派的出手的方法。齐秉惠的用药的出手方法是和现在在美国的倪海厦先生最像的，就是那个用药的思路，虽然这两个人根本是不同时空的人，但是他们的那个想事情的方法非常像，用药的轻重度也非常像，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他这东西又站到历史上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呀，我不是说，我在说从前明代中后叶的医贯，赵养奎的医贯提出这个我说医贯都不叫做补火派，对，补火派啊，还不叫火神，还叫补火派啊，你不知道，对，我问你们的，来，就是提倡这个补火的思想，就是什么以八味地黄丸为主，那个时候并没有广为人所接受，因为他就说什么人如果生病，就是补中益气汤配六味地黄丸，那种配八味地黄丸就会比较好。这个思想在明朝后年没有被接受，甚至被骂得很惨。像徐林开就写一本书，叫做《医贯编》啊，专门来贬他，对，就是《医贯编》。 就是菊林开写的，就专门来骂这个人，说怎么可以什么药什么事情都用温补的药，这不对的啊。但是跟菊林还差不多时代的沈修元就是说，宁可温补勿用寒凉，因为你补药嘛，吃多了一时半刻不会死，你寒凉药吃多了你就坏了，对不对？就是各种思考都有它的道理的。那但是呢，在中原这个地方呢，医冠被打得很惨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人他的系统就跟医冠很像，就是父亲主到陈世铎这一脉，就是很注重温补，很会用敌王剂这样子，这是一个他们的这个思考啊。那父亲主那一派在中原呢，他后来好像没有什么传人，这父亲主老年之后，有一个叫陈世铎的人得到说什么江湖上遇到那个神仙跟他搭讪，然后那些神仙给他一堆资料，他就整理成书出版，所以那个陈世铎什么时事秘录啦、辩证录啦，都是父亲主义学的另外一个版本这样子。而这个陈世铎的这个时事秘录这个书呢，就在那个时候可能也流传不是那么广，就流落到四川的麒麟会那边，其实不是四川麒麟会，因为麒麟会的老师舒驰远接收了这个父亲主派的思想，所以麒麟会呢，它等于是父亲主派的思想在中医史上的一个转接点，而他人在四川。那这个注重温补的这个思想啊，因为有一句话我在中医的典籍上，因为有一句话我知道是倪海霞先生讲的，而中医顶上只有一个人这么讲过，就是麒麟会。就倪海先生讲过一句话，说是熟父子补阳气，生父子泻阴湿，就类似这样意思的东西。这句话中医史上只有麒麟会讲过，而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麒麟会在四川他开始用伤寒方的时候，开始加进了扶阳思想，就是把医冠这个系统的这个补阳气的思想加进来。那等到他在四川这套医法开始在当地呢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之后，然后当地有产父子嘛，对不对？那又过了一些时日，将来的四川，未来在他之后的一些年代，四川就诞生了镇国神，对不对？第一代国神镇清安，就是这个扶阳思想在四川终于成型了。可是在镇清安的这个火神派诞生了之后，那个时候的火神派跟麒麟会的火神派有一个跟麒麟会有一个差别，就是火神派到了镇清安之后，尤其是近代的火神派，其实用生父子的情况开始慢慢减少，但镇清安本人是很会用生父子的。可是到了现在的话，像什么李可或者是卢崇泰先生，就比较没有再用生父子，是用熟父子。那么熟父子要做到像生父子那样的破泻阴湿的话，他必须用很多啊，就是用补阳气的方法把阴湿逼出去。也就是，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呀，真正到了后来火神派的时代，大家都是用炮父子为主。那到今天，好像我所知道的范围，当然还是有不少人会用生父子，但是就比如像代表性的人物，比如说美国的倪海厦先生。他就是生父子来破，生父子来破泻阴湿，那熟父子拿来补阳气，所以他每次生父子不用开得很重。而这样的做法是在历史上跟麒麟会的手法是吻合的，反而是跟火神派不吻合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麒麟会他有一个做法是现在美国倪海霞先生做法，就是麒麟会啊，他看到一个人啊，他的讲话是哇，同时弥漫在五条经上，就从太阳病病到病，太阳病病到厥阴病，好像只有什么，刚好是阳明没有病还是怎么样，还是太少阳没有病，所以他那个麒麟会开到就是一帖感冒药里面，对不对？什么乌梅花椒什么那个，就是乌梅丸结构，用来治他的厥阴，石膏放下去治他的阳明，然后柴胡放下去通他的少阳，然后麻黄桂枝放下去解他的太阳，就是。全部六经的药全部砸在一锅去救人，这个张仲景都不会这样子，那麒麟会开始这样子，那美国的倪海厦先生也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批评的对象都是医术比我好的人，所以我不便作答，也不敢作答啊，就是这我不能说，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批判这样的事情，只是 连我都有的时候会觉得可能这样子比较好，因为它有意外留下来，就是这样子做的结果是怎么样，它都有讲。所以就是说，开始能够把伤寒或者杂病论里面的方几个方结合成一个方来用，啊，这个做法上面来讲，就是当年的麒麟会跟现在的泥还像，而麒麟会在中医的历史价值，就是它比较站在父亲主派变成火神派的那个中间的那个中间的那个点，所以就像现在的泥海下先生，他就是父子虽然用，但是没有用到像火神派那么多，就是有点像是麒麟会的那个历史位置那个样子。那所以他的这个继承下来的这个开药方法呢，我的意思就是他是在清主派跟火神派之间的开法，所以他的这个当归六黄汤啊，它就是这样子啊，这个地方的四味药呢都放五钱，然后这个地方三味药只放一钱。那事实上在现在的台湾，我也只敢用麒麟会的开法，反正现在科学中药我有点怕太寒了，所以就是这个比例的当归六黄汤。那是道汉这样吃就会好吗？对不起啊，麒麟会在他的那个医书上面讲说，你当归六黄汤如果就这样炖了喝，对不对？喝到天长地久，效果也很慢。他说怎么样才会很有效呢？他说呀，要每日有时连煮两煎来服。他说如果你能够抓到有时，有时现在几点到几点啊？下午五点到七点，对不对？正是你们家老婆做饭特别忙的时候，是不是？所以这时候煎药，然后说厨房不要来捣乱，是这样吧？所以难怪现在的那个道汉都医不好啊，就是厨房是女人的圣地，你不能侵犯它。就是说，有时是哪一个脏的时间啊？啊，所以他们说要在五点到七点之间赶快煎个头煎，比如煮个二十分钟三十分钟喝了，然后呢再加水煮个二煎，然后把它喝掉。那麒麟会说，如果你能够做到在每天有时煎两次的话，那这个效果就哇，他说功如伏虎，就像敲鼓一样一打就有声音。他说否则的话就是天长地久慢慢喝吧。好，他这样子就是这种，有的时候那些医书偶尔会透露出一些所谓的江湖一点绝啊。那当于是按那个当归六黄汤，我到最近才晓得原来的江湖一点绝在这种事情上面，所以同学就不妨参考看看好不好。好，那今天教的这两点就是滋阴药啊，那也就是今年拿来玩玩啊，用用看啊，但过了今年又是另一个世界了啊，所以就是到最后的最后，我还是蛮属于补火补土派的啦。我没有一定说要用滋阴药，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在教火神派嘛，我想就是一个自己心里面在求取一个平衡点吧。就是你不能说因为学了火神派，对不对？说气能生水，阳能生阴，什么东西都要将贵妇啊来解决，那不一定啊。就像今年这些时候，直接这些药下去，日子好过一点啊。你如果现在盗汗要等到气能生血，我也不知道你真武刚刚吃到什么时候啊。就是所以这些滋阴药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就像是如果你纯粹用阳药，那个阳气运行一周以后散掉了，身体到底能留下什么？所以像是火神派的，比如说炉火神，对不对？可是看到他很多补阳药里面，他还是会加点菟丝子之类的药，像菟丝子就是那种补肾而偏阴，然后不会伤到阳气药性的东西。你的身体必须有一些东西把那个阳气抓住才行，不然的话你只在那边驱赶阴邪啊，那但是你身体还没有抓得住阳气，所以还就是总是会有一些方法把阳气留下来。那就像我们用生附子驱赶阴邪，是为了把经脉挖松，这样让你身体才容得住阳气，是不是？所以一味的这个补阳而破阴啊，就是也是有限度，所以我希望，但我不能说怎么做绝对的对，但至少在这一个处理的范畴里面，我们需要晓得的观念，需要的知识资源啊，我希望同学要能够掌握到，然后去运用啊，否则的话， 有一点危险，我是觉得还有点危险啊，就是因为你不要说什么吃含量的东西，我说什么水果吃太多会促进你的肾衰竭，但是你如果含羊尿吃太多，哪一天怎么样也不晓得啊，对不对？就是到最后如果不爆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真的很不太确定啊，啊，到底人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健康？是的，那当然我们的讲义先发讲义，后面有附那个什么，我跟你讲，我虽然讲义还没带到，但是就是说我后面有讲义第十三页，我有说那个，我有附正清安啊，就第一代的火神说吃羊药会有什么什么现象，然后大陆的王振龙先生说这个吃羊药会有什么什么现象，那另外还有一份单份的讲义是那个王振龙先生的那个文章的更详细的讲稿这样子，那同学就参考就是因为我没有在说那个文章每一个字都要相信，只是呢我在教真母汤这些羊药的时候，我希望同学至少看到这些论述能够对那些羊药会有个反应，这个是好的排病反应，不要说什么吓得不得了说我吃错药了啊，就是有一些可能发生的状况同学要晓得，就像麻黄附子鸡精汤，有的时候你用煎剂哦，煎的时间短了，比如说只煎半个钟头就喝下去，就是白泡腹片，那喝下去以后也是哇，马上就狂泻啊，那个狂泻是什么，就是身体里面的阴邪被那个热汤这样打出来啊，就是你体质平常很寒，那你患得少阴病，那我是希望同学平常养成吃补药的习惯，就是体质已经调成随时热药下去不会有问题，但是有些人平常因为老在吃水果，然后得少阴病，那你一提热量，那些人就狂泻不止，因为他身体里面那个阴邪都被那个热量打出来这样子。那这一类的事情啊，在吃热量的时候，吃阳药的时候会有可能发生，所以就是同学啊，之后我会带到，让同学可以回去自己看这样子。那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哎，请说。我懂你的意思，就同学问说今年既然容易发燥，是不是今年就适合治阴湿的病人？我是说这个想法我有，就是说我觉得既然是这样子，今年的年气应该对阴湿的病人比较，他对他的阴湿比较不利，对不对？所以你要破泄阴湿的时候比较会顺利一些，就好比说今年我跟陈叔这样，现在大热天我们还在吃四逆汤，对不对？生附子就觉得说，因为比较热，天气比较热，我散出寒气或者出了汗会怕再着凉，那这是一个思考。但是相对来讲，你今年要防，你随便治愈这个人阴湿还没好，他先阴虚了。就是阴湿病，比如说体内有肿瘤或者肿块，可能你肿块还没有打干净的时候，他身体已经血干掉了。所以这个就说这个发燥的问题，它有它两面的。好或不好，那这东西就是在处理调理的时候，我们两面的药都要学会，不能让它偏掉啊，就是这样。那你还要问什么？啊。哦，同学说煎药麻烦而吃水果是不是可以呢？我要说的是，有时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好比说，如果一个人他已经是长期的太阴病体质、少阴病体质，就他的身体根本阳气处在极度不够的状态，那你还吃水果，我觉得不是很适当啊。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些东西到底比水果要补，那吃水果没有那么补啊，所以我会觉得。我的话啦，我就是宁可用药不用水果，而且水果呀、啊，你们去查《食物本草》啊，就觉得那么多水果的药性啊，我跟你讲啊，我觉得樱桃对我来讲比生地球地黄芪当归深奥太多了。那麻辣那更加是古时候中原好像不是很多，那个已经是神秘的那种，对我来讲是外星食品，就是吃会怎么样我都不清楚了，就。在我可以掌控的范围里面，吃这些会有什么感觉，该有什么反应，我都很清楚。但相对的，什么麻辣、火龙果那些东西，那是什么木瓜，对吗？就是 而且古时候宗教的目光跟我们现在这个目光好像不是同一个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吃了到底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在我不知道它的药性的时候，我绝不会把它当药吃，对不对？就是我连它吃了会怎么样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期望我吃了它会怎么样？啊？对，这些都五钱，这些都一钱。 都 五钱。 对。然后老师还有今天讲那个烧饼饼啊，说那个一定要蛋白啊，百千百啊。 啊。 那个如果说蛋要是透明的怎么算？透明就是没有红色点的。 哦哦，透明的就不算。那个他说的那个上阴病的那个尿说白的话，就是一个跟他讲说有热的话尿会比较黄，对不对？没有热尿会比较不黄。那不黄而透明的这个尿，不一定是上阴病，就是很多病根本没病也是那种尿啊，对不对？所以上阴病的话，那个是比较浑浊而不透明的颜色才是上阴病。 然后另外一个那个喉咙痛，扁桃腺痛 啊。这很难说，我不是要把脉吗？好，还有没有要说的？有没有什么用药经验吃坏的？有没有？ 膀胱附子鸡精汤可以当保养药吃，因为因为它是竟然可以把你的肾脏的那个谁说拔掉，就是粘在肾脏寒气拔下来嘛。 你上礼拜有没有来？ 有 吧？对，我现在你有来，我就说要把身体的寒气逼掉，对不对？直接吃生附子、熟附子不是很好吗？就是生附子煮得很好，把寒气逼掉，这东西很清楚。你麻黄附子鸡精汤没有病的时候吃，麻黄还是有这个兴奋剂的效果，就是你吃到有麻黄的时候，你没有病吃这个药，你还是等于在什么？就是吃麻黄等于吃安非他命，对不对？就等于你现在吞摇头丸，然后吃点附子再辅助，让摇头丸不要伤到你，就是你是不是在自嗨啊？就是一种变态的取悦自己的方式，那这样不太好。就是我会觉得现在很多人不适合用麻黄，我也不赞成常常吃麻黄这样子。所以就当感冒药吃就好了，好不好？就人家会困的都起不来才用麻黄，那你没有困的起不来干嘛用麻黄？好，还有没有要说的？超中好同学提个问题给我骂变态的取悦自己，至于后面我都不敢举手了，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对，麻黄吃了会睡不着嘛，就像那个什么刘丽红的那个先师什么李阳后，不是说一个什么药吃了以后可以矫正脊椎，对不对？那些马钱子跟麻黄什么什么，他们说睡前用酒吞，这样也可以矫正脊椎。我根本没办法吃，你知道，吃了之后就不要想睡着了。对，用酒吞麻黄跟马钱子这种兴奋剂，你真难睡啊！我脊椎都还没有正，我肝就已经先废了。所以这里有时候会有一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这种事情，这才就是找成古师傅了，不靠药了。 刚刚你讲那个血干掉啊，那之前讲那个大黄石虫丸又可以破瘀，那这个这是需要用大黄石虫丸？因为刚刚讲到的身体发干。 哦，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同学想说，我刚刚说血干掉是不是大黄石虫丸？我错了，那我的陈述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这种干掉，我们是血虚，还不能说是淤血。啊，先淤血，然后这个血又结块在里面，这才叫做才是大黄石虫丸那个。那我们现在这个我说的是血干掉，只是因为血不够，阴分不够，所以是血虚啊，不是血结块啊，所以还没有到这样子。那如果这个状态，比如说常年处在，因为我说今年是因为五运六气才这个样子，对不对？那如果你是每天都在熬夜加班，连熬四个月，那可能就变肝血痨了。啊，就是到最后还是会干掉，没有错，但是一时之间不会，那恐怕更不会发生在你的工作单位啊，是不是？你不是说你 之前是这样？ 就之前你有那么忙，是不是？ 我连续熬 熬夜七八 年，七八个月， 七八年， 七八年，但现在长得蛮好的吧？啊，哦，对对对对对，说到那个吃羊肉的问题，就是陈助教同学是每次吃肾气丸补到好像身体有点要好，就大病一场，然后肾气丸药效就消散掉，就肾脉好像好回来，然后就大病一场，然后又肾脉又烂下去，这样子就一直反复这个过程。那一直到陈助教他开始自己去抓四逆汤，生附子的四逆汤吃了以后，才开始变成吃肾气丸身体会好起来。也就是说你有那个阴实在身体的里面杠在那边，你补药根本没有办法真正进去，所以四逆汤的意义在这里。所以要驱寒用四逆汤，那毛黄附子细心汤就是说，如果你牵连到一些耳朵鼻子的眼睛的这种东西，再用毛黄附子细心汤啊，大概是这样子。那四逆汤是生附啊，附子汤是熟附啊，不同的东西啊，不是颗数多比较强，而是种类不同啊。还有没有要说的？好，差不多了啊，是不是？那不然我们就下课好了啊。